Talk Only One More Night。晚安，大家好啊！今日我系 Talk Only 啊，马高啊，咁啊，今晚咧都多谢大家啦支持啦，咁啊，好特别嘅日子啊，今晚就系 Talk Only 咧，One More Light 嘅启播日啦，咁啊，各位今日咧应该早放工咧，休息得好啲啊，咁啊，我都恰咗一阵先至开始嘅节目啦，因为真系异常地紧张啊，咁啊，过去咁多年咧做节目咧都冇少试过自己一个人做啊，每次咧做节目起码有个笔种啦，有个。方东 A 啦，或者有个 IFG 嘅侧边绑住啦。咁啊，今晚咧就唔好意思啦，佢哋全部都会 absent 嘅，咁啊得我一个啦。马高一个人咧，咁啊自己去开始呢个节目咁样。咁One More Light 啦，咁啊呢个就系启播日子啦。咁啊，除咗即系大家可能现场听嘅人之外咧，仲有一个咧就远在呢个鬼国啊大陆咧听唔到直播嘅马太啊，咁啊。我都俾一条 link 佢试咗好耐咁，但系佢最尾都不过，冇办法啦，咁就录翻 archive 咧俾阿马太听啦。咁啊 ，so far 啲声 OK 嘛？即系使唔使话再大声啲咁样啊？即系你都知啦，要培养下感情啦，讲得细声啲咧都合理嘅。如果唔系我推大少少咪咁样。咁好多人咧都问我，喂马哥啊，点解你无啦啦咧谂住做个新嘅节目啊 ？One More Light 啊咁样。咁其實呢個咁嘅 project 咧，我都諗咗好耐。咁事完就其實咧，之前 Green Boys 啊開始咧籌備緊嘅時候咧，我都有諗過啊。其實咧有一啲好耐之前咧，即係都好想做嘅嘢咧，啊而家咧終於有心神啦，有時間咧去即係開始做啦。咁啊，所以就都好想試一試去做啦。咁其實本來咧想再早啲開始第一集嘅，咁但係有一個問題啊，就係、是屋企咧，即系年老嘅狗咧，就即系都不幸中风啦。咁啊，即系都我都好担心佢啊。变咗就都用咗啲时间咧，去睇佢病啦。咁始终咧啊，即系我嘅狗仔啊，都介绍一下啦。阿汪汪啦，咁啊，佢真系一只白哥嚟嘅，即系唔系成日我哋成日讲嗰啲白哥会嗰啲白哥，系真系一只白哥咁。都14岁咁，所以咧佢早一排咧喺屋企中风咧，我都好担心啊。抌低工作咧，就送咗佢去医院咁啦。so far 见而家都康复啦，行得、食得、走得、瞓得咁啊，我都安心好多咧。咁啊，即系重新再开始过，即系呢个 One More Light 呢个 project 咁样。咁啊，即系你话啊，喂，你阿马哥啊，你话即系一直都讲话咩嘛？做呢、這个即系个人节目系即系好耐之前嘅梦想啊嘛？咁其实是的，因为其实呢事完呢，我想即大家听马高这个名字 Talk Only 呢，如果你即根据之前528啦，即亚视那单嘢的那晚吃饭啦，其实呢原来我大大话话呢都 join 了 Tony 原来10年的，所以好像不经不觉啊，亦都中间有一段时间曾经消失了这个人这样。但是其实很早期的时候呢我都有 propose 过，哇 Talk Only 呢其实这么多主持都独当一面啦，都叫做吓咁啊。其实一个 Talk Only 个零两个钟啊，系冇听错，以前嘅 Talk Only 真系个零两个钟嘅啫。其实真系讲唔晒咁多嘢噶、哦。我提议过俾阿笔总啊，喂，其实不如开个 blog 啦咁样。如果大家即系我谂一啲比较听得耐 Talk Only 嘅听众咧，其实 Talk Only 咧曾经试过咧笔总咧喺个 Talk Only.net 嗰度咧写 blog 嘅。咁啊，佢写完一篇之后咧，大家都冇人再跟住写啊。咁啊，呢个 project 不过啦，咁我都有提议过，不如咧录一个声音专栏啦。咁啊，声音专栏都系一件好事啊，即系每人录几分钟啊 ，share 一啲其他主持未必有共鸣咁，不过咧自己咧都好想同一啲听众去分享嘅事啦咁样。咁啊，笔总你都知啦，佢即系好似平时咁样咯，都可以谂下嘅，咁然后就摸一件事啊。咁啊，所以如是者咧，咁呢个即系所谓一啲个人性嘅节目啦，或者啲小环节咧，最尾都系冇一件事啊。咁啊，我都摆低咗啊。 咁啊，去到即係我諗2011年啦，咁啊，其實所以我諗如果大家有記得啦，即係以前所講嘅所謂嘅即係 Hong Kong 嘅追擊事件之後咧，咁即係事有湊巧啊，咁其實我工作上面咧比較忙啲啦，咁啊直頭咧即係因為禮拜六啊都要翻工嘅，以前我咁啊你都知 Tony 都玩到兩三點啦，其實體力真係不支，咁啊個個禮拜六都要翻工咧，咁啊直頭咧就即係都要暫別一段時間啊，咁啊即係。可能你哋會諗啊，會唔會同即係中間呢啲所謂即係追擊有關啦？我自己咁講啊，其實就真係冇關係嘅。不過即係事有湊巧咁都啊，多謝有聽眾咧 send WhatsApp 俾我話支持聽緊啊，咁啊都多謝大家即係支持啦咁樣。咁都消失咗一排，咁其實大大話話咧，我自己諗過都有消失咗。兩至三年啦，咁啊近幾年咧工作方面即係順利咗啦，咁亦都多咗自己私人時間啊，咁啊開始諗翻籌備翻 One More Light 啦，咁即係 One More Light 咧，亦都係即係我諗咗好耐嘅一個小 project 啦，咁你話喂點解咁想做節目啊咁樣，咁其實我做節目呢樣嘢咧，我都覺得係一個幾有趣嘅東西嚟嘅，咁因為。我細個咧一直都好中意聽即係電台節目嘅。其實我由細到大咧都唔係好睇 CCTVB。CCTVB 咧裡面嗰啲即係嗰啲花旦啊嗰啲咧，其實我就真係好少聽嘅。好少睇嘅。咁啊中學啦、小學啦、放學咧，一翻屋企咧就會聽咩咧？風騷快活人啦，咁啊即係呢個港台二台啦，咁我呢個電台咧係由之後晏晝12點咧，夜晚咧聽到夜晚10點幾11點嘅，咁啊有時又撈埋汁咧12點幾甚至深夜節目都聽埋嘅，咁由嗰個年代啊，即係講緊九幾年嘅時候咧，觀台嘅二台啦，由梁繼章啦，到即係晏晝可能有李志剛嗰啲嘅。嘅音樂節目啦，咁啊，然後到4點以前咧嗰、那個叫做武大武細啊 ，Jason Martin 嗰啲節目咧對打，即係森美小儀嗰啲啊，我係撈埋嘅。咁如是者咧，我都聽咗好多年嘅節目。咁其中咧我即係如是咧都有好多偶像嘅，其中一個咧即係偶像咧就係梁繼章。我唔知大家對呢位我叫即係節目主持人啦 DJ 啦有咩諗法啦？咁我支持人咧就純粹即係欣賞佢做節目嘅才華啫，我好少咧會去理啊佢以前做過啲咩啊，或者有冇做啲好矚目啊驚天動地嘅嘢啦，純粹中意佢把聲啦。咁除咗即係可能大家好熟悉嘅即係港台節目啦，即係風騷之外咧，風騷快活人之外咧，其實咧佢嗰陣時咧同佢嘅所謂緋聞女朋友啊，即係李敏咧做嗰個節目喎，咁我突然間唔記得咗個節目名，咁但係呢個節目咧啟發咗我好多嘢，因為咧你都知啦，即係我諗我冇記錯嗰陣時應該係中一、中二度咧聽呢個節目啦。咁咧佢又講咗好多一啲即係對於啲戀愛啊、愛情嘅感覺俾我聽。咁啊，對於啲即係我啲咁嘅獨男啦，或者啲小朋友啦，其實好似學咗好多嘢喎，即係啲男女關係。因為咧由細到大咧，我都係一啲好怕醜啊，唔敢同女仔講嘢嘅小朋友嚟嘅。咁啊，阿梁繼章咁啊，即係俾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睇法我啦，或者點樣待人處物啦、處事嘅嘢啦咁樣。咁啊，我都當係一個偶像啦。同埋即係其實我都好欣賞咧，即係佢把聲係好磁性。佢曾經咧出過一隻碟啦，就住呢個節目咧。咁我咧即係因為中意得好緊要啊，我竟然買埋喎。咁嗰隻碟係嗰啲雜感碟咧，突然間咧就插隻歌啦，叫做《愛情感覺》。咁買咗呢隻碟，即係收藏咗喺咧個書櫃咧好多年咧，其實都冇拎出嚟啦咁樣。咁你問我喂，咁喂 Marco 啊，你講呢個梁繼章有咩關係啊咁樣？梁繼章講。固然啦，喺我嚟讲系个偶像啦，但咧即系事有凑巧咧，我发现到，咦，原来我而家咧即系平时放工啊，每一晚咧想见佢咧系好容易啊。咁因为咧梁桂章咧喺我屋企附近咧开一间即系公司啦，咁成日都会见到佢，我每晚食饭咧，只要我去嗰间餐厅咧，都一定见到佢。咁但系咧即系作为一个小 fans 啦，去到咁多年嘅而家咧，我都唔系好敢咧拎只 CD 咧俾佢去签名，或者同佢讲嗰啲说话啦。讲 做一个个人节目同梁继章嘅关系就系、是，我、哦、好欣赏佢嗰种夜晚即系做节目嘅风格啦。咁、我都希望咧自己个人节目里面咧可以讲多啲即系呢啲内心嘅睇法啦。咁亦都可以希望咧同啲听众咧同大家咧即系去分享一下即系过去嘅即系马高啦嘅过去啦。現在啦，或者一啲事物嘅睇法啦，我就睇法方面咧，我又唔會好似即係其他Tony 嘅主持人咁樣啊，好精辟啊見解。但係我覺得我希望咧，即係呈現一樣嘢就係話啊，平時咧聽阿馬高講嘅咧，好似好理性喎。其實咧每一個人咧都係感性嘅一面嘅，咁亦都喺唔同人嘅眼中咧睇到一啲事啦。喺個網台上面咧去分享咧，我覺得。好值得嘅，咁啊，希望咧，One More Night 啦，咁啊呢个节目咧可以恒常咁样啦，同大家去分享即系啲见解啦、见识啦，咁啊一个个人经历嘅分享节目咧，同咩 topic 咧，其实就未必一定有关系嘅，始终都系啦，我成日都觉得讲一个主题咧，总有一日会完嘅。当初咧2004-2005年嘅时候咧，我 join Talk Only 嘅时候咧，系为咗讲 IT 十年后今日咧，上到 Tony 咧，我真系谂唔到有咩 IT 嘢讲，咁所以咧，我希望咧可以即系有一个空间咧，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啲嘅睇法啦。咁我谂大家即系听咗马高呢把声咧咁多年啦，咁可能会有啲嘅谂法啦，有啲睇法啦。起码咧，我琴日咧同阿 Kaylin 咧喺度准备紧即系个节目嗰啲器材嘅时候咧，咁我问咗佢条问题。你觉得阿马高系点样样噶？我同佢讲话，好多人咧都觉得咧，我咧好似好有钱咁样样嘅，咁呢个感觉嚟嘅，咁啊事实唔系啊，咁我相信咧就系话，其实你哋过去咧感觉到嘅马高咧，可能同喺 One More Life 咧认识嘅都会好唔同嘅，咁中间我可能讲一啲嘅睇法，未必系一定系你同意啦，又或者觉得你合理嘅，咁但系我觉得做网台咧一个咁嘅平台咧，一个咁好嘅平台咧，系自由去讲每一个人想讲嘅说话，我都觉得即系凭住就系呢一个谂法咧，我觉得我需要咧去开一个网台节目咯。咁啊，呢个节目咧，我谂咧叫做 One More Night 啦。本身咧我都谂住啊，其实咧可以即系轻轻松松同大家咧去倾下偈啦，分享下啦。咁啊，嚟多一晚就系、是、Talk Only 以外嘅嚟多一晚啦，可以咧听多一个节目咁样样。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夜晚呢？我真係有啲緊張啊。其實中意我自己就真係好中意夜晚嘅。咁每一個夜晚呢都係可以休息嘅時間咁樣。咁我希望呢大家都會中意One More Night 呢個節目啦。咁去一去隻歌先，我都要休一息，好緊張啊。 Just caught me stuck between my fantasy and what is real. I need it when I want it. I want it when I don't. Tell myself I stop every day, knowing that I won't. I ain't got a problem and I. Even if I did, I don't know if I would quit, but I doubt it. I'm taken by the thought of it.And I know this much is true, baby, you have become my addiction. I'm so strong on you, I can barely move, but I like it, and it's all because of you, and it's all because of you, and it's all because of you.And it's all because never get enough. She's the sweetest drug. Think of it every second. I can't get nothing. nothing done. Only concern is the next time I could get me some. No, I should stay away from, cause it's not good for me. I try and try, but my obsession won't let me leave. I got a problem and I even if I did, I don't know if I would quit, but I doubt it. I'm taken by the thought of it. Ooh. And I know this much is true, baby. You have become my addiction. I'm so strong on you. 翻到嚟啦，咁啊，啱啱咧，阿北总同我讲话，哎，大声啲啊，咁样，咁啊，我谂而家应该大声好多系嘛，咁啊，今日咧，其实都想同大家都分享少少嘢啦，咁啊，其实今日都系一个几特别嘅日子啊，因为其实 One More Light 咧首播啊，竟然系爆风球啊，咁但系呢个爆风球咧冇料到咁样。咁其實今日咧放工啦，咁啊大家都知啊，四點零鐘到啦，八號風球啦。我唔知道大家咧對於即係打風呢樣嘢咧，會唔會話感到好開心啦？我就唔係真係咁中意打風噶，因為其實咧打風咧每一次咧我都好緊張噶。每一次就話啊喂，其實咧譬如可能 let's say 啦，今日咧我冇記錯啊，四點零鐘到咧打風啦。咁我咧就係咁望住我坐我隔離個老闆啊，其實咧我見啲同事咧不斷都慢慢走緊啦，因為咧公司出咗 email 話走得啊，我好擔心咧，喂幾時走佢會唔會點樣睇我咧咁樣？尤其是即係老闆又唔係屈得好耐啦，而家呢個老闆咁樣，咁好緊張，好緊張嘅時候咧，咁啊四點零鐘到啦，咁啊離開咗公司啦，咁啊由於咧即係平時咧慣咗即係夜放工啊，一般嚟講都可能放八點零九點鐘啦。突然間咧對於一個八點零鐘放工嘅人咧，四點鐘放工咧真係一件好難堪嘅事啊！點解咧？唔係好習慣就係話啊，翻到屋企咁樣，喂都係六點啫喎，咁啊食咩好咧？咁今日咧就走咗去taste 啦，即係雅城 taste 咧，都係做翻平時好中意做嘅嘢啦。咁就係即係買taste 嘅壽司食啦。對於我嚟講咧，我就覺得taste 嘅壽司咧係都幾 luxury 嘅，咁講咧。即係當然啦，即係可能大家都知道，我都結咗婚一段時間啦。咁但係其實咧，比起結婚嘅時間咧，我自己一個人出去住嘅時間咧更加耐。其實喺Talk Only 啦，即係上 Talk Only 零五年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一個人住出嚟住咁樣。咁啊，當時候咁當然即係生活冇咁富庶啦，咁亦都冇咁多即係 luxury 嘅嘢啦。 我好似咧嗰陣時揾嘅人工唔係好多啊嘛，每日咧我限住自己使咧，大概都係100蚊到咁樣。咁啊，100蚊可以做啲咩咧？咁一個 lunch 都可能食咗你30-40蚊啦。咁如果有一晚咧，譬如我即係早少少放工啦，咁覺得啊嗰日咧我需要一啲嘅安慰啊，即係可能工作真係太忙啦，我想咧 relax 下啦。咁啊嗰陣時即係年紀比較細啲啦，亦都冇乜錢嘅馬哥咧，咁啊就都會專登咧去放工咧，去超級市場咧，即係 taste 下，或者嗰陣時嘅即係住附近嘅百佳啦咁樣，咁啊走去買一 pad 啦，咁啊10零件嘅壽司啦，再加罐咧嗰啲忌廉湯啊，我自己好中意飲忌廉湯啊，咁咧翻屋企煮咧，咁就即係做一個豐富嘅晚餐啦咁樣，咁。呢、这個都係一個幾特別嘅嘢嚟嘅，咁啊今日重新再去試一次啦，感覺就真係好唔一樣啦。以前咧，我去揀壽司咧，一定會揀啊越平越好啦，咁睇下有咩辦法去用最少嘅錢啦，去買最多件嘅壽司啦。而家可能即係錢方面咧多咗好多啦，即係生活亦都唔需要擔心話有冇錢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嗰種回味嘅感覺啊，咁我上個禮拜日啦，其實咧同阿即係馬太咧食飯咧，因為咧大家都懶得煮啦，咁咧亦都係食咗呢一款嘅食物啦。咁啊，我嗰晚咧就同阿馬太講啊，其實咧你知唔知咧嗰陣時候我係會咁樣當一個 luxury 嘅生活㗎。咁講開錢啦，即係大家可能覺得啊，都好似馬哥嘅生活都幾富足啊，即係成日講啲咩偽中產啊，次次都關我的事啊咁樣。咁其實第一次上 Talk Only 嘅時候咧，我嘅收入咧係絕對同呢個支出咧成唔到正比嘅。我好記得咧第一次咧我上完去 Talk Only 之後咧，咁因為比較夜啲啊，咁我搭的士翻去嗰陣時紅磡嘅住所啦，咁啊搭程的士我冇記錯應該都要50-60蚊啦。咁啊，打開銀包咧，都係得翻幾百蚊起身。咁呢個幾百蚊咧，唔係淨係銀包錢啊，呢個係我成副身價。咁以前嘅我咧，即係餐飲餐食餐餐清咧，呢個都係經過咗好多年嘅。點解會講呢個 topic 咧？就係呢排咧，或者可能喺 band group 啦，同大家去傾偈啦，或者望咧都係望啲同錢銀有關嘅嘢啦，譬如股票市場咁樣啦，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好中意咧，即係買股票啊，或者投資呢啲嘢啦。咁但係即係無可奈何啦，自己翻工就成日都會發生啦。我每日都係同人講錢嘅，係咪？每一晚咧放工啦，喺夜晚嘅時候好 enjoy 一個夜晚咧，我都會最少咧俾自己30分鐘咧去靜一靜，去諗一諗發生咗啲乜嘢咁樣。咁過去呢幾個禮拜啦，咁啊因為準備 One More Light 嘅節目咧，咁啊都回想翻好多以前發生過嘅東西啦。其實當人大咗咧，呢、這個即係每個夜晚咧，俾自己靜一靜去思考嘅時間咧，係越嚟越少啊。咁我諗有好多朋友咧，好中意放工咧出去玩、出去飲嘢、出去飲酒啊，或者翻到屋企啦，去到即係睇下電視啦、打機啦咁樣咁。對於我嚟講咧，我最 treasure 一個夜晚啦，就係一個幾十分鐘俾自己去深思嘅時間反思。咁我諗好多嘢嘅，咁但係我相信咧，近排咧好多朋友咧，如果一眯埋眼咧一諗咧，就一定係諗，唉，今日嘅市跌咗幾多啊咁嗰啲。咁都咁啱啦，即係有個 topic 啊，講開即係股票啊呢啲咁樣啦。咁都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呢幾日咧發生嗰啲嘢啦，正如啱所講啦，其實我都唔係好中意買股票啊，或者咁講啦，我對於股票咧都唔係一個我最中意嘅一個投資嘅工具啦，我自己一直佢最中意嘅其實反而係即係外幣咁樣樣，咁但係咧呢幾日咧，即係因為咧公司咧做開冗員咁又好得閒啦，咁不如咁啦，有少少閒錢咧就買下股票咁樣啦，對於我嚟講咧咁我就唔中意玩咩實股啊，咁啊買牛熊證啦，咁樣咁啊嗰日禮拜二啊坐喺度啊，見到個市，以為跌咗咁多喎，咁樣咁啊都得閒冇嘢做咧，撳下啦，咁啊撳咗只即係一隻恆指嘅牛證啦，咁因為見啊好似都跌咗好多喎，應該反彈嘅咯喎，咁嗰陣時我冇記錯，應該係即係我成日講話即係25000咁樣嘛，咁我見啊嗰陣時咧個指數都24800到啦，咁啊膽粗粗就買一隻牛證啦，咁啊兩點 40分到真係買啦。咁啊，坐下坐下，3.3就放咗。咁啊，啊賺咗25% 好似。咁啊，25% 啊，短短幾個字裡面，即係咁樣升法啊，我覺得好正好正。咁其實我成日都講啊，投資或者去到錢咧，就好易去睇出一個人嘅本性咁即係我自己經過咗咁多年啦，自己即係一啲嘅投資嘅經驗咧，即係好明白到咧自己一個即係好心急啦，亦都好貪心嘅人啦。經過咗禮拜二咧一個咁短暫一個 good trade 啊，個人咧個心又紅咗。咁冇嘅，咁啊，如果你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嘅話，咁咪又嚟過咯，咁咪又試下再買啦。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咧，即係呢幾日咧係咁講個即係呢個港交所啦388即係牛證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買嘅時候咧，咁啊一定係話覺得啊自己咧第一次中啊，咁啊第二次咧都有機會中嘅，正啦，咁啊再去咁樣。咁啊不其然咧，一買完落去咁啊即係港交所220蚊啦，咁啊第二日咧就一跌，你都知啦，歷史性嘅2000多點啦，跌咗最多跌過啦，咁啊 drop 到咧曾經我冇記錯咧，港交所198蚊，啊嗰一刻咧就覺得唉弊啦，啊跌咗落去咁點算咧？好驚喎，會唔會再跌咧？咁即係呢個錢咧突然間咧，可能其實唔係好多嘅，講真我都好老實同大家去即係講，我其實咧買咗幾千蚊嘅。即系咧跌完咧跌咗咧都唔会肉赤嗰啲，但系呢个人咧就完全俾呢个投资呢嚿钱咧嗰几千蚊咧其实带住走啊，咁成日咧都冇晒一啲嘅冇晒任何嘅集中力啊，就系咁咧攞住个 iPhone 咧系咁 refresh 个 AA stock， 咁你都知啦，咁即系呢几日咧个市跌得咁紧要咧，个 AA stock 咧即系完全捞唔到嘢啊嘛，咁啊好急啦，系咁转系咁转系咁转系咁转，咁。咁最尾啦，即係琴日咧，你都知啦，咁悲慘嘅遭遇咧，咁啊，嗰只388嘅牛證咧，負緊30%多，我冇記錯。咁啊，唯有安慰自己，唉，跌都跌咗佢啦，咁啊，都係1000蚊鬆啲啫，其實負數咁啊，再擺下啦咁樣。咁啊，調翻轉頭，好彩咧，今朝一開始咧，咁啊，一個大嘅反彈啦，咁啊，令到即係由一個負數嘅一個投資變咗正數啦。咁啊，即時啊高威啦，咁啊同大家講啊，好啊，做翻一個積極嘅淡友啊，咁然後就即係放曬啲股票。其實咧，喺成個過程裡面咧，呢兩日啦，咁可能因為我太得閒啦，望住個市啦，又或者即係呢一個即係勝負嘅感覺咧，好強烈啊，咁變咗咧就係咁望住個市，係咁望住個市。其實咧，大家有冇諗過咧？啊，投資咗咁多錢落去一個咁虛幻嘅地方啦，其實贏多咗呢啲錢或者輸多咗呢啲錢，對你嘅咩生活有咩影響？咁可能你如果你話喂唔係喎，我瞓身咁有機會咧有咩事 IFC 嘅咁冇辦法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其實都係將一部分嘅錢擺落去，咁又會有咩情況出現咧？我喺我的角度咧，我又唔會好 treasure。話即係賺幾個 percent 就會走咁樣，咁你可能話唔自在啦，但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啊，其實呢幾個 percent 嘅上落，或者一個擺落去嘅錢嘅上落，已經原來可以令到咧已經 distract 咗，即係已經將你咧從個生活拉開咧，我覺得呢個幾個 percent 嘅回報咧，其實真係完全唔值得咯。喺我嘅角度咧，我覺得啊，其實如果可以唔需要咧受住呢幾個 percent 咧。影響住嘅話咧，咁我可以咧將我嘅心力咧去擺翻喺工作上面啦，甚至譬如同屋企人嘅話，嘅傾偈啊溝通嘅話，我覺得其實咁樣咧更加值得。我成日都同啲同事講話，冇乜嘢，咁個市又唔係好升嘅時候，就唔好擺咁多時間落去投資啦。始終咧俾錢咧令到你嘅生活咧冇咗個 life 咧，我覺得係一件好慘嘅事嚟嘅。如果你話有時間咁啊，諗下做節目講下啲乜嘢咁，我覺得咁樣咧，反而咧個養分咧多好多咁樣。講咗即係譬如可能股票市場嘅上落嗰啲嘢啦，但係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就係、錢咧對於我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模糊嘅概念嘅。咁由細到大咧，爹哋媽咪咧都富貴。 即係爹哋媽咪咧都好少灌輸我咧關於一個錢嘅概念嚟嘅。我真係有印象咧，第一次有印象啊，咩叫做錢咧？其實反而係小學嘅時候。咁啊，我唔知道大家咧，會唔會小學嘅時候咧，即係都有零用錢啊嗰啲啦咁樣。咁我記得咧，我小學嘅時候咧，我媽咧就俾咗20蚊一個禮拜俾我買零食嘅。咁啊，即係諗下好細個嘅馬高啦，咁而家都唔係好醒目嘅，嗰陣時應該蠢蠢地咁啊，攞住咗20蚊咧，覺得自己都好有錢喎、咁啊都會諗其實咧20蚊咧可以喺小食部買啲即係咩食啦咁樣。咁由於咧嗰陣時候嘅我咧有呢個20蚊咧，覺得好嘢，因為我可以咧買到一啲我想買嘅嘢，咁所以咧個腦咧由嗰一刻開始咧就會諗我每個禮拜咧我有20蚊。我呢20蚊咧有咩辦法咧可以用盡佢咧去買嘢，買到最多嘅嘢。咁每個禮拜呢個20蚊咧，令到我灌輸一個諗法就係、其實咧只要有一筆新嘅錢嚟咧，咁就用曬佢啦，用最短嘅時間用曬佢啦。咁我好記得一樣事嘅就係、我細個咧冇記錯應該係小一小二咁啦，咁因為咧有一次咧用曬啲媽咪咧俾我20蚊啦，咁同埋咧我好記得咧就係我阿媽咧會幫我儲起個錢鈔噶嘛，咁我咧就排除萬難啦，撬開咗阿媽呢個櫃桶咧，咁啊將我阿媽咧幫我儲埋嘅一啲零用錢啊、啲新年錢啊嗰啲咧，嗰度幾千蚊咧，每一個禮拜咧即係攝少少、攝少少咁偷咗出嚟咁樣，呢、這個動作咧維持咗超過咗半年啊！直到一日咧，我阿媽咧即係打開我嗰、那個佢幫我儲嗰筆錢啊，咦發覺由幾千蚊咧得翻500蚊、600蚊咧，佢發現到哇喂馬高，原來你偷錢喎、咁樣就報咗俾我即係小學嗰啲先生聽啦，咁啊即係變咗一個問題兒童啦。咁啊呢次嘅經驗咧都幾慘痛嘅，即係俾阿媽打啦，俾先生罰啦咁樣，但係。即係都過咗咁多年啦，我係諗翻嗰陣時候咧，可以 keep 住咧每個禮拜咧都用唔同嘅方法去撬開我阿媽個櫃桶咧去偷錢咧，我都覺得我自己好有恆心，同埋即係呢條友咧咁細個都可以咁古惑咧，都真係幾叻仔喎。咁啊其實嗰陣時候咧拆開個櫃桶咧，咁就唔係咁容易啊，因為嗰啲幾重鎖嗰啲咧，我係攞住嗰啲萬字夾咧，撬下撬下咧，扮到一條鎖匙，即做到個形狀嘅鎖匙咁咧，扭開佢。咁啊，即其實中間呢個動作，我用好似用咗都有3-4日嘅時間咧，去攻破咗呢個防線啦。咁啊，我相信咧，我媽咪咧，其實曾經中間咧都試過咧，即發現到，咦，好似個櫃桶裡面咧，即因為抄錢啊嘛。咁啊，櫃桶裡面啲位咧就擺亂咗，咁可能佢留意到啦，咁咧都開始裝我咁樣，咁啊由開頭咧我要撬呢個櫃桶咧用呢個萬字夾啦，後屘咧佢又鎖埋自己間房嘅房門咧，咁我都覺得真係呢、這個真係經典嘅，咁啊嗰陣時咧屋企咧住公屋嘅，咁啊媽間房啦，咁啊即係佢鎖咗門嘅話啦，咁都要用鎖匙先開到房門啦，然後咧再去開嗰、那個。擺錢嘅櫃啊，咁咧咁啱咧嗰陣時咧就間房上面咧有幾頁氣窗啊，即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嗰啲公屋嗰啲設計咧，咁譬如可能間房係板間房啦，咁上面咧有幾塊咧嗰啲玻璃嗰啲頁咧，咁咧我就去研究啊點樣可以拆嗰啲玻璃咧逐塊拆出嚟啦，咁拆出嚟做乜嘢咧咁樣，咁咧就係揾支鈎叉咧喺個房上面個氣窗嗰度咧懟支鈎叉落去咧。找個鈎叉咧，擰開咧嗰個鎖，即係裡面個房門嘅鎖。因為以前啲鎖頭咧好簡單噶嘛，譬如我喺房嘅外面咧拍咗個掣啦，閂門啦。咁咧其實只要咧喺房裡面咧扭一扭嗰個鎖咧，就鎖頭咧就會開噶啦。咁啊嗰陣時咧小學嘅馬高咧就走去咧揾張凳仔啦，企高令到自己咧可以喺個玻璃個掩嗰度咧伸一支。好長嗰啲晾衫鈎叉咧，然後扭開即係阿媽咧間房嘅房門啦，打開第一重嘅呢個關卡啦，咁啊然後再用呢、这個即係萬字夾咧去攻破阿媽咧屋企即係擺錢嗰個櫃啦，哇！呢、这個真係不得了。咁啊做咗咁多嘢咧，其實都係為咗滿足買嘢食啦，買零食啦。 係啊，嗰陣時咧，我係一個肥仔嚟嘅，咁啊，即係我成日都同阿馬太講話，喂，係啊，嗰陣時我細個咧，小學咧，去一次旅行可以食廿隻雞翼噶，即係企喺度咧，即係廿隻嗰啲燒味雞翼啊，即係揸住廿逐隻逐隻食啦，食完之後咧抌翻落去嗰、那個即係郊野公園嗰、那個嗰、那個垃圾桶度啊，咁我記得咧就我好似食咗18隻，咁啊小六嘅時候。咁啊，可想而知嗰陣時我幾中意食嘢啦。咁啊，我其實嗰陣時咧偷咗啲錢啦，咁啊每次都係偷$100到啦。咁啊，翻去做咩咧？其實咧又唔係中飽私囊喎。有趣在於咧，其實咧我係請其他小朋友食嘢咁樣樣。咁呢個係幾得意啦。咁啊，即係 show off 俾自己聽，俾人哋聽啊。喂，我請你食嘢咁樣。咁我唔係好記得嗰陣時點解要咁樣做。咁但系咧，做咗呢件事啦，咁都受到好大嘅懲罰啦。因為其實嗰次俾人哋督破咧，首先就我阿媽發現到啲錢少咗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嗰啲先生啊發現到，以為呢個阿馬高咧點解可以咧每個禮拜咧都請曬全班食零食食媽咪面嘅咧咁樣樣。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受到咁樣啊，被施疑咗出嚟咁樣樣。咁啊，呢個都係幾得意嘅嘢啦。咁但係，你諗下啦，嗰陣時嘅馬高啦，佢可以諗到嘅就係、其實咧有啲咩錢咧就使曬佢咁樣。咁啊，呢個就係即係小學嘅我啦。咁中學啦，咁啊都係即係受住呢個概念影響啦。嗰陣時可能中學咧幾百蚊一個月，俾你食飯啦，甚至去到即係大學嘅時候啦，$200一個星期咁樣就俾你去使食 lunch 啊。如是者，其實咧用咗呢個概念咧，其實出到嚟社會咧，咁啊弊啦啊，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冇錢喎，咁啊餐飲餐食餐餐清喎，咁啊每次出糧可能有幾千至一萬咁啊使曬去啦，直到幾時咧開始真係有個即係錢嘅諗法咧，咁就係、即係都同馬太拍咗多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啊即係呢個我同馬太拍拖拍咗應該啊，我冇記錯啊，應該都7年以上啦。咁我先至同佢求婚啦。咁去到嗰一刻，咦，先至醒起係喂，求婚係需要好多錢嘅喎。咁點算啊？咁其實我好記得咧嗰一次咧，我去一個人啦，自己買求婚戒指啦，俾阿馬太啦。咁我突然間唔係好想講只戒指幾大隻添，我費事俾人追數啊。咁啊～買完之後咧，咁啊打電話上去即係credit card centre 度分期啦。咁分完期先發覺，咦大鑊啦！喂，原來咧供一隻戒指咧都要幾千蚊一個月嘅喎。咁除咗戒指之外咧，結婚都要使好多好多好多錢嘅喎。咁樣咁啊，先至開始即係邊有翻個錢係需要儲嘅呢個諗法啦。即係開始有一個儲蓄嘅概念啦。咁啊，當時候咧，因為即係開始做一個 sales 啦，咁啊，即係揾到一啲即係收入，其實收入就唔低嘅，不過使錢就係多，咁啊攞一啲錢即係去做一啲投資啦，咁就啱啱我都有講過啦，做一啲外幣嘅投資啦，咁啊其實投資對於我嚟講，其實有啲似一啲投機，投機方面即係話，譬如好似我 target 一啲嘅。回報起碼25%至50%樓上咁樣，所以咧嗰陣時膽粗粗啦嘛，做銀行啊嘛，咁啊總有啲好中意投資嘅人啦，咁啊去俾一啲 tips 我啦，咁我嗰陣時咧膽粗粗就即係聽到個好 friend 嘅同事同我講就話，喂喂有啲外幣嗰啲咧好勁嘅喎，你可以咧槓桿幾廿倍嘅喎，咁啊就走咗去做呢件事啦。咁啊，去咗英即系send 咗 email 去英國嗰啲嘅即系外匯公司咧，就開 account 啦。咁啊，開始做啲理財動作啦。咁啊，炒咩咧？咁啊，炒下黃金啦，炒下英鎊啦、澳紐啦咁樣。咁啊，交叉盤乜都有做。即係嗰陣時嗰一刻咧，覺得錢咧係可以好易揾嘅。喂，轉個身咧就賺咗好多咁樣。咁啊我諗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我係用緊 MacBook Air 啦咁樣。咁呢部咧就係我第二部 MacBook Air。第一部 MacBook Air 咧就係 喺一一年咧，咁我唔知道大家即係對於投資熟唔熟啦咁樣。佢嗰個年代咧，其實就係2011年咧一啲即係美金大啲啦，咁啊好多外幣咧都炒上啊，咁啊嗰年咧最興炒咩咧？炒黃金咁樣。咁啊喺銀行啊見客，咁啊約咗 appointment 啦，咁啊個客嚟咗，咁我臨入去之前咧，咁我落咗一單 deal 咧，咁就係買金啦買上。我好大印象啊，嗰陣時嘅黃金咧，嗰一刻咧我買入嘅時候咧，即係落個 order buy 個 order 1500几嘅啫，咁啊見個客咧一個鐘頭簽埋張單出嚟啦咁樣。嗰、那個金價咧應該喺一個鐘頭裏面咧升咗50几蚊，我冇記錯。咁啊，嗰個50几蚊咧，因為個槓桿效應咧，就變咗1000几蚊美金啦。咁啊，第一件事咧就係我出咗出去即係商場間風澤啦，即係買一部第一部我自己嘅 MacBook Air 啦。咁啊，呢啲錢咧可以咁容易揾。咁呢個嘅貪心或者啲心急嘅想法咧，就係從嗰一刻而嚟啦。即係都唔係話啲咩即係高威嘢啦。咁喺即係2011年嘅時候咧，咁呢個7月啦，開呢個 account 啦，去到即係結婚啦，咁啊，其實都係得2个几月嘅啫。咁呢個2个几月咧，呢2000几蚊嘅美金咧，咁樣炒下集腋成球咧，我冇記錯啊，即係喺嗰陣時9月我買咗嘅時候咧，變咗15000几蚊美金。即係純粹靠炒嘅，每一日咧翻到屋企咧開個刁芒咧，咁啊就望住啦去炒嘢啦，炒嘢啦，咁啊買上買落啦，每日都落好多刁啦。咁嗰一刻嘅我咧覺得啊，其實錢係好容易揾嘅，咁呢個印象好深刻。咁啊當然啦，即係九月啦，我諗如果大家即係睇翻啲圖啦，9月20几号嘅時候咧，咁啊一下即係一個金融海即係一個大嘅動作啦，咁啊金價突然間有一個好高嘅價錢跌落嚟啦，咁啊所有外幣啦都崩盤啦，咁啊我好似用咗3日嘅時間啫，咁啊將呢10000几蚊嘅美金嘅回報咧一次過咧就送走曬，即係一次過咧就俾人哋斬倉啦 cut 曬啦咁樣，咁啊固然咧嘅心情就即係好單啦，好頹喪啦，咁啊最正就係、其實咧俾人斬完倉之後咧嘅過一日咧。就結婚喎，又要埋單找數咁 K 卡拉嘅嘢，即係可恨地就話喺嗰年啦，我就去儲錢結婚嘅時候咧，咁嗰年真係儲到啲錢嘅，即係結婚嘅所有嘅使費咧，都喺一年裏面儲曬啦。咁除咗話即係炒嘢嗰啲之外啦，咁有其他唔同嘅即係儲蓄喺身啦，咁啊令到。買單嘅時候咧，都仲有足夠嘅 credit card limit 去找數啦。咁但係呢個即係好太深刻啦，呢個印象。咁去到呢一刻嘅我咧，我會覺得好多炒賣嘅咧，即係過眼雲煙啦。咁所以咧，你話啊，成日都覺得馬高咧會唔會有好多嘅投資啊，好多股票啦、啊？咁其實我想講，其實對於我嚟講咧。我係極少極少呢啲嘅投資喺身嘅嚇，咁啊，我諗相信呢個咧同大家咧印象中嘅我好唔同啦，或者即係你哋覺得我嘅生活係點樣啦？咁其實就我唔係啲咁投資 oriented 嘅人嚟嘅，反而咧經過咗一個咁大嘅一個經歷之後咧，啊，我而家就其實真係保守好多噶，咁啊我最中意嗰啲咧都係啲即係。保守啊，幾厘息咧？即係儲當一啲嘅滾息動作啊，收下息就算噶啦。咁其實講真啦，你講每一日即係翻工放工啦，即係都已經好繁忙嘅時候咧，仲要為呢啲咧即係股票啊或者外匯市場咧上上落落咧而擔心擔驚受怕咧，有咩位啊？咁成日都講到好似咁貼士咁樣，其實。大家當下食花生咁樣，咪即係當浮雲咪好咯。咁其實我自己反而覺得即係呢啲投資嘅工具啊，或者啲賭博性有關嘅嘢咧，其實只不過係啲 side dish 咧。我自己嘅信念好簡單，就係做好自己啦。咁喺即係我都相信就係話喺工作方面嘅回報啦。如果你真係好認真去諗自己將來啊，或者一個。即事業方面的規劃的話，其實回報不是更加高嗎？ 咁啊，呢個都係即係少少嘅分享啦。咁啊，去一去過先啊。咁呢個咧就係藤田惠里藤田惠美版嘅 Desperado。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You've been out riding fences for so long now. Oh, your heart won, but I know that you got your reasons. These things that are pleasing you but hurt you somehow.Don't you do the Queen of Diamonds, boy, she'll beat you if she's able. You know the Queen of Hearts is always your best bet. Now it seems to me some fine things have been laid upon your table, but you only want the ones that you can get. Desperado, oh, you ain't getting no younger. Your pain and your hunger, they're driving you home. And freedom, oh, freedom, well, that's just some people talking. You're a prisoner walking through this world.Don't you figure good in the winter time? The sky won't snow and the sun won't shine. It's hard to tell the night time from the day. You're losing all your highs and lows. Isn't it funny how the feeling goes away?Come down from your fences, open the gate. It may be raining, but there's a rainbow above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Let somebody love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Before it's too 喂，又翻翻嚟啊！咁啊，啱啱咧就即係有啲甩蝦碌嘢啦。咁啊，始終咧十一相門咧，今日咧嘅直播咧就並唔係咧喺即係平時 Tony 嘅 studio 度做啊。咁啊，其實係喺即係小弟屋企嘅房裏面做啦。咁啊，其實呢個唔係好就手啊，咁嘅怪怪地嘅 setting 啊，咁啊，咁但係都 show 翻啲音質，好似我都覺得幾唔錯咁樣樣啦。咁呢個都係即係不幸中嘅大幸啦。咁啊，中間啊亦都即係困住咗啊小弟啊兩隻嘅寵物咧喺即係主人房度啊。咁所以咧，大家咧聽到嘅節目咧就冇貓叫聲啦，亦都冇狗叫聲啦。咁啊，即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好良好嘅狀態啦。咁啊，我啱啱咧即係有少少講一啲嘅個人歷史啊，或者一啲嘅諗法咧。突然間咧，即係成身咧都震曬啊，亦都即係成手汗啊！咁始終都係 要啲時間咧去適應下啦。咁但係咧 ，so far 希望大家咧唔會悶親啦。咁即係其實都諗咗一啲好多嘅 topic 想同大家 share 嘅。咁啊，講咗少少錢啦，我都知組織得唔係好理想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嘅我咧，就即係未必話即係下下都諗。啊，點樣賺到盡啊？又或者即係點樣炒股咁樣？始終都係每日喺望住個市咧，其實真係咁冇營養嘅生活咧，即係不如諗下一啲 work life balance 嘅嘢啦。咁即係當然即係好似好奢侈係嘛？即係話點樣諗健康生活啊？又或者即係可以輕鬆啲咁樣咁不過近年來咧，咁大家有聽節目都知啦，都。即係懶係健康咗我啦，咁啊，而家都即係得閒會即係踩下單車啦，跑下步咁樣樣啦。咁即係大家如果有聽啊 K 等節目啊 All Day Breakfast 都知啦。咁啊，前嗰排咧就 send 咗條 link 俾 K 等咧，關於呢、這個七分鐘運動啊，即係啲aerobic 啦，即係可能係大概我冇記錯應該14个嘅小型運動啦，每個30分鐘咧。去訓練一下一啲嘅核心肌肉啊，咁啊，即係改善一下呢個體重啊，或者呢個脂肪咁樣啦。我又覺得咧呢啲懶健康嘅生活啦，即係好似好鳩事係嘛，咁但係必須嘅。咁因為即係過去有一段時間咧，都做過一啲健康相關嘅工作啦。咁啊，發現到咧，其實嗱，即係實不相瞞啊，香港人咧。真係好唔健康㗎！so far 咧，每一次咧問翻嗰啲即係客人嘅病歷咧，哇！真係七勞八傷啊！咁啊，男人咧個個咧40岁都唔夠咧，個肚腩已經凸到不得了啦！咁啊，啲 BMI 嗰啲咧又即係爆曬標咁樣啦，咁樣咁啊，通常都好多唔同嘅事故啊！咁其實講真啦，而家我自己咁睇啦。對自己咧嘅健康緊張咧，其實都係一個愛惜屋企人嘅表現啊！即係唔好下下都諗誒留幾多錢俾佢啊！你拿一個好嘅健康嘅身體咁樣即係到時啊，假設啦，如果我真係有小朋友咁啊，睇住佢健康成長，咁呢啲都係一個更加值得嘅行為啦。因為我見到好多有錢嘅客户啦，因為你都知道我 serve 嘅即係客人都係一啲比較富裕啦，我諗中產以上人啦。好多咧個健康嘅狀況咧，真係差得好緊要。咁佢哋個個心願就係希望咧見到自己仔大女大，或者即係見到有個孫啦。咁但係即係好老實講，咁佢哋都會同我講：喂，我好擔心我馬高。咁其實到時候我都唔知道有冇命享啊。咁個個咧講親自己未來幾多歲咧，嗱，即係唔係耍我噶？佢哋真係覺得自己咧退休後就會死嘅。咁啊，千祈唔好咁諗啦。咁其實咧，其實健康生活就～唔需要話即係做好多嘢嘅，其實改變一下少少而家習慣咧都 OK 啦咁樣。咁啊都希望咧即係有多啲時間同大家去 share 一啲健康資訊啦。即係踩單車就係我一個個人嘅興趣啦，因為即係細細個咁，即係仲係一個中學生嘅時候咧，即係屋企都有一部嗰啲鐵車啊，鐵嘅 wall bike 啦。咁啊嗰陣時咧就逢禮拜六咧都會出去咁啊，就兜一轉嘅吐露港公路啦。咁我以前住大埔啊嘛，咁啊大埔咧踩出去大圍再翻嚟咁樣樣。咁啊幾個鐘頭嘅時間咁可以即係做下運動咁健康下啦。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即係俾自己咧一個輕鬆或者一個即係安靜嘅感覺咧，去反思一啲東西咁樣樣。咁亦都因為呢啲即係過去啦，有一架單車啦，咁啊變咗大個咗我啦，開始生活上面啦冇咁緊張咧，咁亦都踩翻單車啦。我都數手指計過喎，原來咧我踩翻單車咧都係2.5年啊，冇之前講嗰啲3-4年咁耐啦。2.5年嘅時間咧，咁都算成功下，咁我都瘦身咗20几磅啦，即係個 BMI 啊或者脂肪比都回落翻一個可接受嘅水平啦。唔一定要咧踩單車或者做運動咧，要做到即係好似好專業咁啊！咁但係我覺得咧，中間喺呢個 keep 住健康嗰樣嘅熱情裏面咧，都令到我學習咗一樣嘢嘅，咁就係一個專注啦，咁同埋恆心啦，恆心啦，即係做事好有恆心或者好專注咧，即係講就容易啊，即係做落就好困難嘅咁樣。咁啊而家咧每個禮拜啦，咁我都即係 set 咗個 schedule 俾自己要做運動啦。咁啊，逢禮拜一咧就 一個即係休息日啦，俾自己去鬆弛下啦，即係唔使下逼住自己又拉筋啊，又做啲核心肌肉訓練啊，又或者踩單車機咁樣啦。咁啊，逢禮拜二去到禮拜日就排得好滿嘅，咁都逼自己去 train up 自己啦。咁呢個嘅恆心咧係好緊要嘅。咁我覺得除咗話 keep 到自己身體健康啦，亦都即係好幫助到即係大家做嘢嗰個專注能力啦。呢個幫助真係好大。咁啊，關注自己身體健康啦。咁啊，除咗話身體上面方面嘅改善啦，其實咧喺個精神同埋心理方面嘅改善都好好。咁起碼就話，其實有做運動嘅我咧，同即係呢幾年啦，同過去工作嗰一段大段嘅時間比較咧，咁啊，其實個人咧嗰個集中力高咗啦，咁同埋咧應對壓力嗰個能力咧強咗好多。咁即係啊，亦都十不相瞞啦，今日開麥之前咧都收到一個幾唔好嘅消息啦，咁樣。咁即係同工作有關。咁啊，一般以前嘅我咧，咁可能咧就係、是，算啦，今晚都唔開麥啦咁樣。咁啊，但係而家嘅我啦，覺得一笑置之啦，咁啊啲好少嘅事啦。咁始終有好多嘢唔係自己控制得到啊嘛。咁我可以控制得到係咩咧？就係我點樣去理解一件事，同埋即係消化佢咯。咁 control 對 controllable。咁對於健康或者即係體育運動嘅成績，其實好多嘢都控制唔到啊。咁但係我可以控制就係、是如果唔夠人哋快嘅，咪努力啲去練習咯咁樣。咁同埋淨係專注自己咯。其實做人同埋做運動啦，喺我心目中啦，都係同自己比賽嘅。咁每一次見到自己，有進步，咁我覺得已經一個好好嘅做法啦。咁同埋咧，那個生活習慣咧，即係都良好咗好多啊。咁啊，而家每晚咧12點鐘又會熄機嘅，自己即係阿馬高自己會自動熄機啊，即係眼瞓到黐線咁樣啦。咁啊，每朝早啊7點鐘都唔使又會自己彈醒。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恆常嘅動作啦。你話啊喂，做運動好似好難去開始咁樣，咁其實呢個7分鐘嘅呢個運動咧，呢、這個 7 minutes workout 咧啊，都幾正嘅，我覺得即係用一個好短嘅時間啦，又唔需要你好多要幾個鐘頭拎咩器材出嚟咧，咁就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啦，咁啊都極力推介啦。少少 IT 環節啦，咁我今日咧即係開麥之前咧，咁都上個 Apple Store 啦，咁啊 search 過 7 minutes workout 呢樣嘢啦。咁其實咧我開頭都以為咧有好多apps 咧都係要俾錢咁樣啊，咁我發覺咧原來 Johnson & Johnson 咧咁喺即係 iPhone 上面啦，咁都出咗個 app 啦，咁亦都 support Apple Watch 嘅，咁佢可以咧慳住時間咧，亦都提你啦。喂，呢個咁辛苦運動做完3秒啦，你可以轉場啦咁樣，咁俾一個幾好嘅拍子咧，俾翻一啲啱啱開始嘅即係朋友仔啦，咁我覺得好正嘅動作嚟嘅，咁啊都介紹啦。咁其實裡面嘅內容都好簡單嘅啫，其實每一個動作30秒啦，咁啊有個即係一啲叫做深蹲嘅動作啦，咁啊推挨住牆啦，咁啊做下温磨 two 磨，咁其實即係好快過咁。建立一個習慣都要啲時間啦。咁21日啦嘅時間建立一個習慣，咁啊改善生活、改善自己健康都係件好事嚟嘅。咁即係希望大家咧，即係有一個即係好啲嘅身體啦，咁啊應付每一日嘅工作啦。咁你都知。香港人呢即是生活都不容易的。那有一个好一点的身体呢让大家即是襟捱一点啦，你说什么用不用巴消线那些那样东西，我觉得这些跟耐力有关的，如果不用用的那么悭回电也都对个环境好一点，都是一件好事啦。那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即是很执着去改善的健康，就是第一件事啦，不想自己有啲咩病咁即係自己即係心愛嘅人咧都擔心啦，咁呢個都係一個自己擺得好高嘅位置咁樣啦。今日咧即係試業第一場啊 ，One More Lights 咧喺一個好緊張嘅情況底下咧，都做咗1粒鐘嘅時間啦，咁都喺最後嘅時候咧，希望咧送一隻歌咧俾馬太啦，咁。 不過我唔知佢中唔中意啊。咁啊，呢只就係 Queen 嘅《I Was Born to Love You》。 With every single beat of my heart, yes, I was born to take care of you. Every single day, hey, hey, hey, hey. I was born. 系唔记得讲翻句咧，拜拜啊！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咧今晚嘅节目啦。我都知咧，第一集通常都好难听，同埋唔知讲啲咩噶啦。咁啊，多谢大家咧捧场啦。咁啊，啱啱咧我都见到，即系终于咧有呢个精神咧睇一睇 Band Group 啲 reply 咁样啦。咁啊，即系都恭喜 Tony Donnet 呢个咁强劲嘅 platform 啦。咁啊，的而且确咧就喺内地咧系俾 GF。得嘅咁样样，咁啊，亦都不愧系咧，即系阿马太啊，不愧系 Tony 主持嘅太太啊，佢系成功用咗 VPN 咧听咗成个节目噶，咁啊，即系大家都要俾啲奖金阿马太啊，真系劲到爆啊，咁今晚嘅节目咧就系咁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啦，礼拜四咧，同样时间10点咧，亦都同大家咧即系再嚟多次 One More Night 啦，咁啊，今晚咧应该大家听完咧。就算我自己咧都要即係一啲時間咧去消化下，咁啊都咧有好多蝦碌嘢啦，關於個 panel 啦。咁啊第二樣嘢就係咧，我發覺咧原來我自己唔記得咗錄 archive 嘅，咁啊好彩個 server 好似係會 set 錄咁樣啦。咁啊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晚上啦，再見。